代文明。 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演播：齐克建、邓小欧。 登格拉斯夫人的这种眼光，本来一定可以在她丈夫身上产生一些效力，但是登格拉斯却故意全神贯注地在看报，正在晚报上寻找公债的收盘价格，所以这次射到他身上的凶狠的目光是完全白费了。 蒂布雷先生， 邓格拉斯夫人说， 我向您保证，我一点都不想睡，今天晚上我有1000样事情要告诉您，您得通夜听我讲，即使您站着打瞌睡我也不管。 我悉听您吩咐，夫人，蒂布雷静静地回答。我亲爱的蒂布雷先生，邓格拉斯说，别自讨苦吃，通夜不睡去听邓格拉斯夫人的傻话，因为你明天同样可以听到的。但今天晚上假如你允许的话，我要求，而且坚决的要求，要和我的内人讨论一些正经的事情。这一次那个打击是瞄准的这样准确，而且是正面的当头一棒，以致是蒂布雷和邓格拉斯夫人踉跄了一下，他们互相以眼光询问对方，像是要寻觅助力来反抗这个进攻。但他们的对手究竟是一家之主，他那种无可抗拒的意志占着上风，那做丈夫的胜利了。好，邓格拉斯继续说，别以为我在赶您走，我亲爱的蒂布雷。啊，不，绝不是的。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不得不要求我的夫人和我略微谈一谈。我极少做这样的要求，我相信您一定不会以为我有什么恶意的。蒂布雷低声说了一些什么话，鞠了一躬，迈步向外走，慌忙中竟撞到了门框上，就像阿丽达剧中的纳当一样。真奇怪，当他身后的房门关上以后，蒂布雷说，我常常嘲笑这些丈夫，但他们要占我们的上风是多么的容易啊。蒂布雷走后，邓格拉斯在沙发上坐下来，合拢那本打开的书，装出一种气愤愤的样子，开始玩弄那条哈巴狗。但那条狗因为对他并不如对蒂布雷那样喜欢，并且想咬他，邓格拉斯就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抛到靠对面墙壁的一张睡椅上。那条狗在转移的途中嗷地叫了一声，但一到他指定的目的地以后，他就蜷缩在椅垫后面静静地一动不动，被这种不寻常的待遇给吓呆了。 你知不知道，阁下， 邓格拉斯夫人说， 你在进步了，往常你只是粗鲁，今天晚上你简直残忍。 哼，那是因为我今天的脾气比往常坏，邓格拉斯回答。邓格拉斯夫人带着极端轻蔑的神气望着那银行家，这种眼光平常可以激怒骄傲的邓格拉斯，但今天晚上他却并不理会。 你的脾气坏跟我有什么关系？ 邓格拉斯夫人说，她丈夫那种不动声色的态度惹恼了她。 这关我的事吗？把你的坏脾气留给自己，或是带到你的银行里去吧。你既然有花钱雇来的职员，就向他们去发泄好了。 并不如此， 邓格拉斯答道，你的忠告错了，所以我不能遵从。我的银行是我的金盒，我不愿意停止它的流动或扰乱它的平静。我的职员都是替我挣家当的忠实君子，假如以他们所赚进来的价值来估计他们，我给他们的报酬还太低了呢。所以我不会对他们生气，我生气的是那些吃我的饭、骑我的马又败坏我家当的人。 请问那些败坏你家当的人是谁？我请你解释的明白一些，阁下。 哼，你放心好了，我绝不是在说谜语，你一会儿就会懂得我的意思。败坏我家当的人，就是那些在一个钟头里面挖去我70万法郎的人。 我不懂你的意思，阁下。 邓格拉斯夫人说，极力想掩饰她激动的音调和涨红的面孔。 正巧相反，你懂得非常清楚。 邓格拉斯说， 假如你坚持说不懂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刚刚在西班牙公债上损失了70万法郎。 男爵夫人鼻子里冷笑了一声说， 哼，的确，你认为那笔损失应该由我负责？ 为什么不？ 你损失70万法郎是我的错。 反正不是我的错。 最后一次告诉你，阁下。 邓格拉斯夫人厉声答道， 我叫你绝不要和我谈钱。这个字我在我父母家里或在我前夫家里可从来不曾听到过。 哦，那一点我倒很信得过，因为他们根本不知一个大子儿。 幸而我没有染上那种俗气冲天从早到晚在我耳朵旁边唠叨不休的银行成语，那种叮叮当当把洋钱数了又数的声音简直听得我烦死了。我知道有一种声音比那个更讨厌，那就是你讲话的声音。 真的？邓格拉斯说，哦，这倒是我奇怪了，因为我以为你对于我的业务是极有兴趣的。 我？谁把这样一个念头放进你脑子里去的？ 你自己。 哼，真的？ 一点不假。 我倒很想知道那是怎么来的。 哼，来得非常容易。2月间是你首先告诉我海地公债的消息，你做梦看到一艘船驶进了拉菲尔港，这艘船带来一个消息，据说我们认为毫无希望的一种公债快要还本了。我知道你的梦是多么的明察，所以我就立刻尽力买了许多海地公债，因此赚到40万法郎，其中的10万是诚实无欺的付给你的。你怎么花那笔钱完全随便你，那是你的事。3月间发生铁路承住权的问题，3家公司请求承住，每一家提出同样的保证。你告诉我说，你的本能，虽然你装作对于投机事业一无所知，但我却以为正巧相反。我觉得你的本能在某些事情上发展得很充分。嗯？哼，你告诉我说，你的本能使你相信那项承住权当售给叫做南方公司的那一家。我把那家公司的股票收了2/3，正如你所预见的，那种股票的价格突然涨了3倍，我赚到了100万。那100万里付了25万法郎给你做私房钱，这25万法郎你是怎么花掉的呢？嗯？ 你什么时候才能讲到正题上来？ 男爵夫人喊道，愤怒烦躁的浑身发抖。 耐心一点，夫人，我就要讲到了。 那就运气了。 4月间你到部长家里去吃饭，你听到一段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机密谈话，驱逐卡洛斯先生。我买了一些西班牙公债，驱逐事件果真实行了。正值查理五世重登宝座的那天，我赚进了60万法郎。在这60万法郎之中，你拿到了5万埃局， 那些钱是你的，你可以随便处置，我并不过问。但你今年收到了50万利弗，这总是真的。 哼，阁下，后来还有什么？ 哼，是的，还有什么？后来事情就全盘弄糟了。 真的，你讲话的态度。 表达了我的意思，我只求能表达意思就够了。3天以后，你和迪布雷先生谈论政治问题，你好像觉得他的口风里透露出卡洛斯先生已经回到西班牙去了。于是，我把我的公债卖掉，消息一传开，市场顿时发生恐慌，我不是卖，而是奉送。第二天，报上登出那个消息是假的，而且为了这个假消息，我损失了70万法郎。 那又怎么样？ 既然我把我的赚头分给你1/4，我想你也应该负担我1/4的损失。70万法郎的1/4是175000法郎。 你的话荒谬极了，我不懂为什么要把迪布雷先生的名字缠在这种事情里。 因为你假如没有我所要求的那175000法郎，你必须得向你的朋友去借了，而迪布雷先生便是你的朋友之一。 不怕仇？ 男爵夫人喊道。我们不要手舞足蹈，不要大喊大叫，不要演文明戏，夫人，不然我就不得不告诉你，我看到迪布雷在这儿笑嘻嘻地接受你今年赎给他的那50万利弗尔，并且还对他自己说，他发现了一种最精明的赌客也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赌博。赢的时候不必出本钱，输了又不必拿钱出去。登格拉斯夫人冒火了。 混蛋，你敢告诉我你不知道你现在责骂我的是什么罪名吗？ 我并没有说我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叫你仔细想一想，自从我们停止夫妻关系以来的最近4年间，我的行为究竟如何，究竟是否始终一致。我们决裂以后不久，你忽然起念要那个意大利戏院初次登台就大红特红的男中音歌手指导你研究音乐，在同时我也觉得想和那个在英国大享盛名的舞女去学习跳舞。为了你和我的学习，我付出了10万法郎的代价。我没有说什么话，因为我们的家庭里必须太平。而10万法郎是一位贵妇人和一位上流绅士得到适当的音乐教育和跳舞知识并不算太多。你不久就厌倦歌唱了，你异想天开的要去和部长的秘书研究外交。我让你研究，你知道只要你付学费的钱是你自己的钱箱里掏出来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今天我发觉你在掏我的了。你的学习生活或许可以要我每个月付出70万法郎的代价，就此为止吧，夫人，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除非那位外交家能够免费授课，那我还可以容忍他，要不然他的脚就绝不能再踏进我的家里来。你懂了吗，夫人？ 这太过分了，阁下。 登格拉斯夫人哽咽着喊道。 您不只是庸俗了。 但是，登格拉斯说，我很高兴看到您也并不高明，您自动地服从了嫁鸡随鸡的格言。 侮辱！ 你说的不错。让我们且来确立我们的事实，冷静而理智地分析一下。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事，除非为了你的好，请你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你说你对我的钱箱毫无兴趣，那样最好。你自己的钱箱随便你去处理，但别来填塞或挖空我的。而且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一种政治诡计？不是部长因为恼恨我居于反对派的地位，嫉妒我获得普遍的同情，因此勾结了迪布雷先生来想使我破产？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谁从来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一封假急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先后两封急报的消息完全不同，这是特地来捉弄我的，我敢确信。 阁下， 登格拉斯夫人低声下气地说， 你似乎不知道那个雇员已经被革职了，他们甚至还要带他去上法庭，已经发出逮捕他的命令。这个命令要不是他事先逃走，本来早已执行，而他的逃走就可以证明不是他发了疯，便是他已自知有罪，这是一次误会。 是的，这次误会使傻瓜们大笑，使部长一夜睡不着觉，使部长的秘书涂黑了几张纸，但即使我损失了70万法郎， 但是阁下， 登格拉斯夫人突然说， 假如如你所说，这一切都是迪布雷先生造成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直接找他，却要来对我讲？你要责怪男人，为什么只对女人说话？ 我认识迪布雷先生吗？是我愿意认识他吗？是我愿意他来给我忠告？是我愿意听从他吗？是我愿意投机吗？不，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不是我。 可是据我看来，你既然以前得过好处。 登格拉斯耸了耸肩，要是玩过两三次阴谋而没有被巴黎人当作谈资，就以天才自命，这种女人就是蠢东西，他喊道。但要知道，即使你能把你不规矩的行为瞒过你的丈夫，但那也只是玩把戏的初级技术而已。全世界的女人有一半都能玩那种花样，因为一般的说，做丈夫的是不愿意看的。但是我并不如此，我是看的，而且始终没有闭过眼睛。你自以为口齿伶俐，坚信你瞒过了我，可是在过去这16年里，你或许曾瞒掉过一个念头，但你的步骤、你的行动、你的过失，没有哪一次曾逃过我的眼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感谢我假装糊涂，凡是你的朋友，从维尔夫先生到迪布雷先生，没有哪一个不在我的面前发抖，没有哪一个不把我当作一家之主。我唯一的要求，也只是希望你能尊重那个头衔。老实说，没有哪一个敢像我今天谈论他们那样来谈论我。我可以允许你使人觉得我可恨，但我要阻止你使人觉得我可笑。而最重要的是，我禁止你使我倾家荡产。 男爵夫人本来还能够勉强自制，但一听到提及威尔夫的名字，他的脸色立刻发白，他像一只弹簧似的跳起来，伸直双手，像是要赶走一个鬼怪似的。然后他向他的丈夫逼近了两三步，像是要把他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个秘密一下子揭开，免得他费事一步步地展开他那种讨厌的计划，因为他每次有所计划总是不肯完全揭露的。 威尔夫先生，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的前夫奈冈尼先生，因为他既不是一位哲学家，又不是一位银行家，或许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银行家，在离开了9个月以后，发觉你怀了6个月的孕，而又看到，从一位检察官的身上不会得出什么结果，就忧愤焦急地死了。我很残忍， 我不但许可这种事情，而且以此自夸，这是我在商业上成功的理由之一。他为什么不杀死你，而杀死他自己呢？因为他没有金钱作伴，我的生命属于我的金钱。迪布雷先生，是我损失了70万法郎，让他对那笔损失也分担一份，我们就一切照旧。假如不，就让他为那175000里尔宣告破产，而且像所有宣告破产的人一样，不要再露面。我承认，当他的消息正确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当他的消息不正确的时候，则世界上比他好的人要找50个也有。登格拉斯夫人像生了根似的盯在他所站的那个地方，但他终于竭力挣扎来答复这个最后的攻击。他倒在一张椅子上，想到威尔夫，想到那幕晚餐的场面，想到最近这几天来使他这平静的家宅变成众口交易的对象的那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邓格拉斯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虽然邓格拉斯夫人极力想装出要晕倒的样子，邓格拉斯不再多说一个字，顺手把寝室的门带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当邓格拉斯夫人从他那种半昏迷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几乎相信自己是做了一场不愉快的梦。这幕场面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迪布雷上办公厅去的途中，照例来拜访邓格拉斯夫人的那个时间，他的双人马车并没有在前厅出现。邓格拉斯夫人那时，约莫有12点半的光景，就吩咐备车出去。邓格拉斯躲在一张窗围后面，注视着他所期待的那次出门。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他忘了，我记得，他

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在内幕邓格拉斯和夫人不愉快的第二天，在迪布雷上办公厅去的途中，照例来拜访邓格拉斯夫人的那个时间，他的双人马车并没有在前厅出现。邓格拉斯夫人那时约莫12:30的光景就吩咐备车出去，邓格拉斯躲在一张窗围的后面，注视着他所期待的那次出门。他吩咐仆人，邓格拉斯夫人一回家就来通知他，但是邓格拉斯夫人到2点钟还没有回来。于是邓格拉斯吩咐套车，驱车到下议院，在发言表上登记他的名字。从12点到2点，他始终停留在他的书斋里，拆开一封封信件，堆叠起一个个的数字，心里越来越觉得愁闷。他接见了一些客人，其中之一便是卡凡尔康的少校。卡凡尔康的少校还是像他往常一样的古板和严谨，他一丝不苟的正巧在前一天晚上所约定的那个时间来访，来和那位银行家了结了他的事务。邓格拉斯在开会的时候显出极其激动的样子，比往常更猛烈地攻击内政部，然后当离开下议院钻进马车的时候，他告诉车夫驱车到香榭丽舍大道30号。基督山伯爵在家，但他正和一个人谈话，请邓格拉斯在客厅里等一会儿。当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在等候的期间，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穿长老衣服的人，那个人无疑比他更熟悉主人。他没有等，只是鞠了一躬，就继续向里面的房间走。1分钟以后，长老进去的那扇门又打开了，基督山伯爵出现了。对不起，他说，我亲爱的男爵，但我的朋友不杀你长老啊。就是刚才您看见走过去的那一位，他刚到巴黎，由于很久不曾和他相见，我竟不能下决心早点离开他，以致劳您等候。我希望您能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解释。啊，不，邓格拉斯说，这是我的错，我选错了拜访的时间，并且自愿告退。哦，绝不要走，相反，请坐。但您怎么了？您看来心事重重的，您真的吓坏我了。因为当一个资本家发愁的时候，正如一颗彗星的出现一样，就是预示世界上要发生某种灾难了。唉，这几天来我的运气很坏，邓格拉斯说，我老是只听到坏消息。啊，真的？基督山伯爵说，您在证券交易所里又栽了一个跟头吗？啊，不，那方面我至少还可以得到一些补救。我现在的麻烦是林亚斯特的一家银行倒闭引起来的。真的？您所指的那家倒闭的银行难道就是加克布·曼弗里那家吗？一点不错，您想想看，这位先生和我不知做了多久的生意，每年往来的数目达80-90万啊，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或拖延日期，付款像一位王公大人一样爽快。哼，我给他垫付了100万， 而现在，我那位好先生加克布·曼弗里却延期付款了。 真的， 这种祸事是从来不曾听见过的。我向他支取60万利弗尔，我的票子没有兑现到钱，退了回来。此外，我手里还有他所出的40万法郎的汇票，是这个月月底到期，由他的巴黎特派员承兑的。今天是30号，我派人到他那里去兑现，一看那位特派员不见了。哼，这件事加上我那西班牙事件，使我这个月月底的光景是很够瞧的了。那么，您真在那个西班牙事件里受了损失吗？ 是的， 我的钱箱里出去了70万法郎，就是这么一回事。 哎呀，您怎么会走错那样一招棋呢？像您这样一只老狐狸啊！ 哦，那是我太太的错，她做梦看见卡罗斯先生已经回到西班牙，她相信梦中的事情。他说这是一种磁性现象，当他梦见一件必定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通知我。在这种信念上，我允许他投机，他有他的银行和他的证券经纪人，他投机他输钱。不错，他投机的钱是他自己的，不是我的。可是您懂的，当70万法郎离开太太的荷包时，丈夫总是知道的。但您是说，您没有听到过这件事吗？嗯， 哼，这件事已闹得震天炸响了。 是的，我听人谈到过，但详细情形却不知道。哈，对于证券交易所里的事情，谁都不会比我更懵懂了。那么您不投机吗？我整理我的收入已经那么麻烦了，怎么还能去投机呢？除了我的管家以外，我还不得不雇一个账房和一个小厮。但说到这桩西班牙事件，我想卡洛斯先生回来的那个故事，男爵夫人并非完全是做梦看见的吧？报纸上也讲过这件事， 诶，是不是？ 那么，您相信报纸吗？ 我， 丝毫不相信。只是我以为那忠实的消息报是一个例外，他所宣布的是真消息，急报局的消息。 对了，我就是这一点想不透。 邓格拉斯答道：“卡罗斯先生回来的消息的确是急报局的消息啊。”那么，基督山伯爵说，这个月您差不多损失了170万法郎了。 老实说，不是差不多，我的的确确损失了那么多呀。 糟糕，基督山伯爵同情地说，这对于一位三等富翁是一个很严厉的打击。 三等， 邓格拉斯说，觉得有点委屈， 您这是什么意思？ 好，当然了，基督山伯爵又说，我把富翁分为三级，头等、二等、三等。凡是手头有国宝，在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这种国家里拥有矿产、田产、不动产，而且这种宝藏和财产的总数约为10000000左右的，我称之为头等富翁。凡是制造业或股份公司的大股东，负有方面重任的总督、小国王公，收入年达150万法郎，总资产在5000万左右的，我称之为二等富翁。最后，凡是资产分散在各种企业上的小股东，靠他的意志或机会赚钱，受不住银行倒闭的影响，经不起时局急变的打击，总之，财产的增减纯靠投机，而需要受自然律中大鱼吃小鱼定律的支配。全部虚实资产约莫在1500万左右的，我称之为三等富翁。我想 您的情形大概是如此吧，对不对？ 糟糕，是的， 登格拉斯回答。那么，像这样再过六个月，结果……基督山伯爵平静地说，一个三等富翁就要绝望了。 哦， 登格拉斯说，脸色变得苍白。 您讲的多快， 让我们且来想想，这样的七个月，基督山伯爵还是用同样平静的口吻继续说，告诉我，您有没有想过，170万的七倍，差不多就是1200万。没有，您是对的。因为，假如您这样反省一下，您就绝不会把您的本钱拿出来冒险了。因为本钱之于投机家，正如皮肉之于文明人一样，他们都穿衣服。有些人的衣服比别人华丽，这是我们的信用。但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他的皮肉。同样的，当退出商场的时候，您最多也不过只剩下500-600万的真本钱，因为三等富翁的实际资产绝不会超过他外表的1/4。就像是铁路上的火车头一样，它的体积由于四周有煤烟和蒸汽包围着，所以才显得特别庞大。在您那500-600万真本钱里面，您刚才已经损失了差不多200万，那一定会使您的信用和虚产也相应的减少。照我的比喻来讲，您的皮肉已经在裂开流血了。要是再重复3-4次，就会致死。您必须对他注意，我亲爱的邓格拉斯先生。 您要不要钱？ 要不要我借给您钱？ 您这位计算家多令人丧气呀！ 邓格拉斯喊道，竭力假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并以种种乐观的念头来支持他自己。 我同时也有成功的投机事业可以赚钱，我用营养来弥补血的损失。我在西班牙打了一次败仗，我在迪利亚斯特吃了一次亏，但我的海军会在印度捕获到大商船，我的墨西哥先遣队会发现矿藏的。好极了，好极了，但伤口总还是在的，一受损失便会旧病复发。 不，因为我只做实拿实稳的交易。邓格拉斯用江湖医生吹法罗的那种廉价的雄辩回答，要弄倒我必须有3个政府垮台。这样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呀，必须泥土里长不出农作物来。请记住7年大熟、7年灾荒的那个故事，或是大海突然枯干，像法老王时代那样。但现在的大海还多得很呢，而且即使遇到那样的不测之变，还可以把船只改成车辆。那就好了。我向您道喜，我亲爱的邓格拉斯先生。基督山伯爵说，我看我是弄错了。您应该列为2等富翁才对。我想我或许可以得到那种荣誉。邓格拉斯说着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使基督山伯爵想到画家们在画废墟的时候常常喜欢连带涂上去的那种病态的月亮。邓格拉斯接着说，但既然我们在谈到生意上头来了，请告诉我，我对卡凡尔康的先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给他钱呢？假如他给您的票据看来是可靠的话，可靠极了。 他今天早晨亲自拿了一张40,000法郎的支票来，是布沙尼长老开给您，经您签字以后转给我的，那是一张凭票即付的支票，我当然立刻把40,000钞票赎给他。基督山点了一点头，表示认可。哦，还有，邓格拉斯又说，他为他的儿子在我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啊，我可以问问，他允许那个青年人用多少钱吗？啊，5000法郎一个月，60,000法郎一年。我猜到，卡凡尔康的是一个吝啬的人。5000法郎一个月，叫一个青年人怎么生活呢？哈，但您懂的，要是那个青年人想多要几千的话，哦，别透支给他，那老的是绝不肯认账的。您不知道，这些意大利富翁的脾气，他们是十足的守财奴。那封委托书是哪一个开出来的？哈，福记银行开的，那是佛罗伦萨信用最好的一家。我并不是说您会吃倒账，但我提醒您，您得严守委托书上的条款。那么，您不信任卡凡尔康的吗？我，只要他签一个字，我可以给他垫付600万。我仅仅是指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二等富翁而言。虽然这样有钱，他却多么平淡朴质。我始终认为他仅仅只是一个少校而已。您实在恭维他了，因为他的确如您所说的，他没有什么仪表。我初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年老潦倒的中尉，但意大利人都是这样的，当他们不像东方的圣人那样大放光芒的时候，他们看来就像是犹太老头子。那个青年人还比较好一点啊，邓格拉斯说。哦，是的，或许有点神经质，但大体上讲来，他似乎很完善，我有点为他担心。为什么？因为据说，您在我家里和他相见的那一天，他还是初次踏进社交界。他以前出门旅行，总是跟着一位非常严厉的家庭教师，而且从来没有到过巴黎。哎呦，这些意大利贵族，都是在他们自己那个阶级里互相通婚的，是不是？嗯？邓格拉斯随随便便地问。他们喜欢结门当户对的亲家。当然了，一般是如此。但是，卡凡尔康的是一个别具拙见的人，他万事都与旁人不同。我以为他是带着他的儿子到法国来选媳妇的。您这样想吗？我确信如此。您听人提到过他的财产咯？老是听人谈到那方面的消息，只是有些人说他有几百万，而有些人则说他连一个大子儿都不趁。您的意见如何呢？我不应该来影响您，因为那只是我个人的感想。那么您的意见？我的意见是，这些封疆大吏，这些节度使，因为卡凡尔康的曾经统领过大军，坐镇几省地方。我的意见是，他的百万家财都埋藏在秘密角落里，只把这种秘密传给他的长子，长子在同样的一代代传下去，证据是他们都干黄枯瘪，像共和国的金币一样，真是越看越像。当然喽，邓格拉斯说，另一个证据是他们连一寸地产都没有，至少可以说极少，除了他在卢卡的那座大厦以外，我就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地产。哦，他有一座大厦吗？邓格拉斯笑嘻嘻地说，那倒很值几个钱的。是的，更妙的是，他把它租给财政部长，而他自己则住在一所很简单的房子里。我以前已经对您说过了，我觉得那个好人是非常吝啬的。 哼，来，您别替他吹嘘。哦，我简直可以说并不认识他。我想我一生之中曾见过他三次，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不杀你长老和他自己告诉我的。长老今天早晨向我谈到卡凡尔康的带他儿子所定的计划，还说卡凡尔康的不愿意让他的财产再埋伏在意大利了，那是一个死地方，很想找出一种方法到法国或英国来，把他那几百万翻几个身。但请记得，虽然我极其信任布沙尼长老，但是这个消息我是不负责的。 哎呦，没有关系，谢谢您给我介绍顾客，他给我的顾客名单增光不少。哦，对了，当我把卡凡尔康德的身份解释给我的出纳听的时候，他也很以为荣的。 哦，慢来，顺便问您一个问题，当那种人给他的儿子娶亲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分一点财产给他们的？嗯， 哦，那得看情形而定。我认识一位意大利亲王，富得像一座金矿似的，是托斯卡纳最高贵的巨族之一。假如他的儿子结婚符合他的心意，就给他们几百万；假如他们的婚姻是他所反对的，就只给他们30个埃居一个月。要是安德利的婚姻能够符合他父亲的心愿，他或许会给他100万、200万或300万。哈，譬如说，假如那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她就可以在她的亲家翁的银行里投资得点好处。又假如那个未婚妻媳妇不中她的意，那就再会了。卡凡尔康的老爹拿起钥匙，把他的银箱牢牢地锁上，于是安德里先生就不得不像巴黎纨绔子弟一样，靠弄纸牌和掷骰子来过活了。 啊，那个小伙子会找一个巴伐利亚或秘鲁的公主，他要的是极其有钱的名门望族。 不，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这些大贵族常常和平民联姻，像朱彼得那样，他们喜欢越族。但是我亲爱的邓格拉斯先生，您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您想和安德里联姻吗？ 哈，这说老实话，这桩投机生意倒不坏，而您知道我是一个投机家。 我希望您不是指邓格拉斯小姐吧？您不会愿意那可怜的安德里被阿尔佩割断喉咙吧？ 阿尔佩？邓格拉斯耸耸肩说， 是的，我想他对于这件事是不怎么在乎的。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跟令爱订婚了吧？ 啊，当然，马斯夫伯爵和我曾谈过这件婚事，但马斯夫夫人和阿尔佩…… 哦，您不会说那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吧？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